极右翼激进分子。部分极右翼激进分子在社交网络认为是一种认同的表态，因此外界认为特朗普要降低可能造成的损害。民主党候选人拜登认为特朗普拒绝否定白人至上主义。另外，由于首场辩论被批评混乱，主办单位透露将有措施确保第二场辩论有序进行。财经消息，东京证券交易所表示，由于技术故障，股市暂时是停止交易。交易所说暂时未清楚是系统可以几时恢复。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 7.75， 日元 105.5， 瑞士法郎 0.921， 加元是 1.331， 人民币 6.792， 英镑对美元 1.292， 欧元对美元 1.172， 欧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6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86.68 美元，卖出 1887.69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吹强风。展望中秋节翌日同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下星期初天气稍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小瑩首先讲返一啲临时嘅交通安排啦。为咗配合星期二式啦，现时湾仔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中环及湾仔绕道落博览道嘅支路，部分嘅菲林明道同埋部分嘅龙和道去北角方向呢係需要临时封闭㗎。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包括系 40M、961同埋 H1 啦，都系需要改道行驶。咁就係为咗配合星期二式，现时呢係有临时交通安排㗎。湾仔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中环及湾仔绕道落博览道的支路，部分的菲林明道和部分的龙和道去北角方向是临时封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经过亦都请你特别留意啦。咁但系咧，较早前受到水浸影响封咗嘅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方向落富山道嘅支路，近智联静苑嘅唯一行车线，以及系土瓜湾道来回方向近码头角道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已经解封噶啦。最后睇翻啲隧道嘅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畅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系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四人限聚十一之后，又应不应该喐呢？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 你啱啱又出现一个来历不明的个案咧，咁社区有一点传播链，就尽量唔好搞啲大型活动算啦。 宗教嘅聚会，啲有冇喐嘅空间呢？ 呢个政府可以考虑啦，教会你限翻人数，戴口罩，局部都可以开翻。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0年10月1号，梁振英创立基金入品，要求公开专业失当教师名单，教育局不评论。 本港新增8宗确诊，1宗属本地，源头不明。 梁君彦、陈志思、陈东及许荣茂获颁大紫荆勋章。 美国总统选举首场辩论，特朗普、拜登多次打断对方发言。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十月一号既是中秋节，都是国庆日的早上开始今日的千禧年代啦。今日想先讲讲一单司法复核的事件先，因为今次应该都算是第一次有香港前特首成立的基金就去控告现在香港的政府部门的。 咁事关咧就而家已经成为咗全国政协副主席嘅梁振英咧，之前就成立一个叫803基金有限公司啦。咁佢哋咧就系司法复核而家教育局嘅决定嘅。咁啊，关于咩事咧？就系话喺今年二月嘅时候咧，其实呢个803基金咧都曾经去信教育局，就嗌佢哋公开已经被裁定专业措手失当嘅教师嘅名啦、学校啦同埋案情嘅细节等等资料嘅。不过教育局咧就系提供咗咧只系调查投诉个案嘅数目啫，咁就冇讲到咧教师学校嘅名嘅。咁教育局讲法咧就话唔想咧造成一个标签效应或者对教师或者学校咧施加过度嘅压力嘅。不过803基金咧质疑教育局局长咧就冇留意到咧就系家长同埋公众嘅知情权嘅，咁认为教育局应该话俾公众听边啲学校嘅教师违反专业措手，咁等家长咧可以好好咁谂下系咪俾个仔女咧继续读嗰啲学校。咁803基金咧寻日就向高等法院申请司法复核，希望推翻教育局嘅决定嘅，要求咧法庭命令教育局咧一定要公开翻嗰啲资料，即系究竟有边啲老师系所谓操守上面專業操守上面失當嘅咧，咁啊講到要講個名啦、學校啦同埋一啲細節嘅。咁大家點睇呢方面嘅諗法咧？打嚟講下嘅18723111，18723111。咁一電話旁邊就請位嘉賓首先傾下先。咁民建聯嘅立法會員周浩鼎喺電話旁邊嘅，早晨周浩鼎。 早晨，早晨，主持大家好。 我見你之前都關注開呢個議題，都有嗌過教育局應該公開嘅。你係點睇咧？今次行到要司法複核呢一招，使唔使去到呢一步咧？ 首先呢，第一呢，就我认为呢，即係公众对于政府如果佢係有行政失当嘅地方，咁透过司法复核呢尝试作出纠正呢，呢、這个亦都係公众可以有嘅权利，亦都无可厚非。因为好老实讲，如果你话而家嘅情况呢，我复述返少少呢，就係、是、的确教育局喺啱啱今年7月15日嘅立法會，我係做咗一條口頭質詢，係當時係問得好清楚，就係、是、正正係想提出一個要求咧。過去因為黑暴嘅好多嘅一啲嘅情況底下，我哋見到有唔少嘅一啲老師咧，可能涉嫌咧係專業失德。咁咧呢啲嘅情況咧，如果係冇任何嘅嗰個懲處或者處理咧，我哋怕咧係會誤人子弟啊，會禍害下一代。咁我亦都好公開咁喺嗰日嘅立法會嘅質詢上面已經要求咗咧，政府應該係要公開翻呢啲失德教師，無論公開佢哋嗰個失德嘅情況啦，佢哋身份啦，同埋嗰個學校嘅身份啦。咁可惜咧，當時咧喺教育局俾我哋嘅當日局長嘅答覆咧，就係佢哋唔會咁做。咁當然你個理由就係剛才啱啱你講啦，佢話呢就要可能保護返嗰個學校嘅私隱。咁、但係呢，當日我已經好明確講清楚呢件事，其實更多係關於家長嘅知情權。家長呢有權呢去知道究竟學校裏面個別嘅老師如果有呢啲失德嘅行為啊，包括喺過去我哋見到好嚴重嘅校內校外去所謂散播一啲煽動仇警仇恨嘅一啲嘅講法啦，或者甚至乎係有一啲嘅教師咧涉嫌咧喺過去嘅黑暴嘅過程裏面咧，甚至乎參與違法抗爭添。咁呢一個咧，我覺得咧都係相當嚴重嘅事啊！即係如果唔去懲處咧就唔得。咁所以家長對呢方面係有知情權嘅，佢哋亦都需要知道。 我想問你，心目中你覺得應該公開嘅範圍去到邊？有見而家教育局佢有自己機制去處理啦。咁有時有啲有譴責，有啲書面警告，有啲書面勸喻、口頭提示咁嗰啲，啲不同層面係咪應該全部公開曬定點啊？你覺得口頭提示都要講啊？ 我就覺得咁，嗰條線應該劃咧。我認為咧，首先第一，如果你有任何嘅投訴，正如佢七月份答我嗰條問題啦，佢哋總共喺成個黑暴嘅風波裏面，可能你話收到當時係講緊超過200多宗嘅嗰個投訴，咁然後一路佢就會有個機制去處理，處理好咗已經有咗結果㗎啦，咁佢基本上就會有一個安排，例如話你要對嗰個教師有一個譴責嘅，咁佢嗰日嗰個答覆都話對17名嘅教師有譴責嘅，有啲又有書面警告咁樣。咁但係呢我就想講呢，第一有咗個調查之後，就應該要將呢一個嘅失德嘅行為呢 至少就一定是要公開俾翻啲家長知道，因為你已經調查咗，你已經係有咗嗰、那個，即係直情已經係完成咗個調查啦嘛。咁、你基本上就應該係要將呢一啲咧，你係要去有翻個公佈。咁嗱，另外一樣嘢啦，就係話值得一提嘅咧，值得一提嘅咧就係、是、我哋當日喺立法會問呢條口頭質詢嘅時候，亦都問到。其實有冇任何嘅教師因為涉嫌咧呢啲失德嘅行為，係最終被取消嗰個教師嘅資格呢？當日喺立法會佢俾我嘅答覆咧係冇嘅，係咁耐以嚟都冇嘅。咁但係我係好明確，亦都指出咗教育條例底下咧，47条其實本身就已經係教育局有嗰個權力係可以取消一個教師嘅嗰、那個專業資格，但係佢係完全冇行使過呢個權力。咁、我所以就係講啦，喺我嘅角度就係話，其實有唔同，應該係有唔同嘅嗰、那個懲處嘅程度嘅。有啲正如你講，可能就係你話書面警告，有啲可能係有譴責，咁亦都有應該係會，即係如果好嚴重嘅、可能係要取消嗰、那個教師嘅嗰個專業資格。咁無論唔同嘅程度咧，佢哋都係經過咗嗰個處理，已經有一個程序係處理咗嘅。咁我就覺得咧，都應該要有一個喺即係教育局嘅層面咧。公開翻、或者佢要至少要公開翻嗰個學校咧，係有呢啲事發生嘅， 即係有經過程序都要講啦，係咪啦？ 經過嗱有投訴一件事啦，但係我覺得應該嗰條例就一定係你嗰個投訴係有咗，然之後完成咗成個投訴啦。即係你已經確立咗真係有咁樣嘅嘢， 即係成立嗰啲個案先。 係啦，成立先，因為你呢、這個你都係。要公道，即係人哋有一個投訴，如果唔係真係唔係成立嘅，咁啊另一件事咯，係嘛？咁但係有啲嘢我都覺得你已經係成立咗嘅，查咗㗎啦，係㗎啦。咁你既然已經有嗰個結果啦嘛，咁點解你都唔公布咧？ 呢條線係咪適用於全港定淨係適用於教師行業咧？即係按道理會唔會，譬如所有公務員、紀律部隊咁樣有呢啲投訴，我哋都應該用翻同一條線去看待咧？ 我就覺得咧，其實所有唔好話講公務員啦，或者我攞翻專業人士咁去講啦。其實據我哋嘅了解咧，專業人士嘅層面，無論你話律師好、醫生好，如果真係有任何嘅經過咗嗰個程序處理咗，最後成立咗嘅失德嘅投訴咧，即係我講係真係查咗出嚟成立咗嘅。咁其實咧喺呢啲唔同嘅專業行業裏面咧，都會公開翻嘅喎。 但嗰個會唔會可能舉啲例子，可能係聆訊公開咧？譬如某啲佢有嗰啲委員會聆訊咁，所以就喺嗰個位置公開，就唔係喺再上級嗰、那個。 咁佢就唔係，咁佢就並非係因為唔同嗱，我唔敢代表曬所有唔同嘅專業，因為唔同專業有唔同嘅處理方式。好多嘅唔同嘅專業，可能佢就處理嗰個聆訊，亦未必係公開嘅，因為佢哋自己嗰個專業範圍咧。不過問題咧就係、是、我着眼點就係話咧，當佢完成咗成個調查同埋所有嘅聆訊做曬之後，係真係確立咗係有呢樣嘢咧，咁我就覺得係應該要去有一個公開喺裏面，因為呢個我再三講都係家長其實有個知情。 O K， 但條線應該點樣畫？即係我講，即係行業嚟講係獨教師要呢條線啦，定係公務員啊、紀律部隊啊咁嗰啲，其實都要面對翻呢條線咁先至叫做大家公道咧。譬如你個口頭警告咁樣，就要開名咁，可能而家其他位置唔使有呢個責任噶嘛，未去到咁樣 係 咪？ 咁我覺得嗱，公道講啦，如果我純粹大家睇翻就係過去黑暴咧，有咁多嘅呢啲。可能有啲唔同嘅層面嘅唔同行業嘅人士，甚至乎公務員去參與一啲違法暴亂啊咁樣。咁我覺得如果條線畫咧，就係、是、我覺得就算係公務員都好咧，如果你真係參與咗違法暴亂，而真係經過咗嗰個程序嘅處理，係真係有咁嘅情況咧，咁都應該係要有個公開喎，因為你要俾大家知道即係嗰個情況啊嘛。 OK， 咁條線又再另一個畫法啦，想問多個，因為你頭先就講可能係社會事件引申出嚟嗰啲就要公開啦。咁其他事件咧，譬如可能喺翻工嘅時候，唔夠專業啊，某啲情況可能其他輕微嘅罪行啊，咁嗰啲係咪應該一視同仁，全部都要公開曬呢條線又點畫咧？定係某一種罪行、社會事件先要特別處理嘅咧？ 不過又咁講嘅，因為其實如果你話真係講，即係本身你講話專業失當啊呢啲咁嘅嘢，如果以教師嚟講，咁佢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範圍嘅，包括你話齋，如果佢涉嫌一啲。 即係可能係其他嘅違法行為，可能就算你話假設嚟講，佢可能牽涉一啲性騷擾啊咁樣，佢可能都係一個專業失德嚟噶嘛。咁、所以我又覺得調翻轉咧，即係亦都唔係話單單僅限於講話黑暴嘅。好老實講，即係呢個亦都係因為本身專業失德嗰個範圍可以係好大。 其實叫唔叫何為專業失德咧？我想問清楚。譬如有啲口頭警告，啲叫唔叫專業失德呢四個字？其實而家冇啲明確嘅定義 啊。嗱，而家其實咧，我嘅觀察咧，暫時唔同行業有唔同嘅處理嘅方式嘅。咁、我覺得咧，應該一個仔細啲嘅方式咧，就係話，如果教育局真係有心嘅，佢其實應該就是要拿起个决心，就住未来即是怎样去这些专业失德的情况，就不同的那个程度，正如你刚才讲了，是有不同的程度的那个惩处，然后去界定回究竟哪一个的范围，去到哪一个的程度，那呢是需要有一个的公开。那我觉得呢，这一个呢，其实他应该自己即是教育局应该拿起决心，起码要启动这方面的那个考虑和研究，就不能够现在那个七月份到一直以来的答法就是说不会，他就基本上讲了一句，就是一句不会，是不会公开任何的这方面的那个资讯啊这样。那我觉得这样做就不啱了。那如果你是將佢嘅一個係分唔同嘅程度，好似你話齋畫翻清楚條線，咁到時去再嗰個安排，咁我覺得咁樣咧，先至係一個恰當嘅處理， okay. 就肯定唔係而家咁樣就咁一句就話唔會咁樣。咁再補充多句啦，就算你話其他嘅一啲嘅範圍，包括你話紀律部隊啊、公務員啊，如果真係有參與違法暴亂呢種咁嘅，即係得好點都好，咁我覺得你嗰個所謂嘅後續嘅懲處公開好，我覺得都應該當局咧要自己細心咁去做翻個研究。 頭先但係講到一點，就有時即係可能佢牽涉到所謂一啲失當嘅行為，可能同一啲你最關心嗰啲社會運動無關㗎嘛，可能係其他事件㗎嘛。按道理把尺都應該要一樣㗎，譬如你翻工瞌眼瞓咁，可能老細覺得你成日都瞌眼瞓，你都要咁样，系咪呢类我哋都要全部公开晒佢咧？若果真系咁样啦，对个社会系咪一个好事咧？又即系所有动接都会公布。 嗱，我估又咁讲嘅，即系你话纯粹你话即系嗰个所谓翻工瞌眼瞓， 可能好严重地都被书面警告佢啊，可能 就去到失当行为咧。咁我怀疑又未必即刻就去到咁样。不过因为我谂咧喺嗰个即系。專業失當啊，或者失德嗰樣嘢咧，那個範圍其實好老實講，喺唔同嘅行業嚟講，佢都可能因應有啲情況有唔同嘅定義嘅。咁我又覺得應該咧，即係細心啲有個研究喺入面。咁嗱，亦都好老實講啦。如果即係俾唔係一個就咁非黑即白咁簡單嘅，因為你諗你睇下，就算我哋而家見到嘅教師嘅嗰個所謂嘅專業失當咁佢都有唔同嘅程度嘅懲處啦，係嘛？即係有比如話有首先有口頭警告，有書面警告，跟住然之後最後尾有譴責，可能再嚴重啲，其實就應該係要取消嗰、那個。註冊嘅，咁我唔排除其實裏面應該仲有唔同嘅級數添嘅，咁我覺得其實就應該劃清楚曬呢啲，同埋正如話齋，究竟去到邊一個程度嘅時候咧，你就應該係嗰、那個教育局就有個責任要督促個學校咧要公開班啦。咁你有唔同程度嘅，可能未達到嗰個程度就未需要，咁因為你都可能有啲阻嚇性喺入面啊嘛。所以我覺得咧，呢樣嘢我就認為咧要細心，到時。教育局有責任自己要研究清楚條線大概畫到邊一度，去到邊一個層面係有需要要公開的啦。咁、就唔係而家咁一句就同你講，我唔會公開任何呢方面嘅資料。咁對家長咧係唔公道，因為家長係有知情權嘅。 OK， 好，咁多謝周浩鼎先同你傾到度，多謝你啊，周浩鼎咧就係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講下佢睇法啦。點解旁邊又請嚟另一位嘉賓又傾下先？請嚟有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一齊傾下噶。早晨，葉建源。 早晨， 系啦，见到前特首梁振英嘅803基金行到司法复核呢一步，你点睇咧？喂，叶建源，咦，啱啱可能喂，系唔好意思啊，系，系，请讲，请讲，我想问下你点睇今次行到司法复核呢一步啫？啊，梁振英嘅803基金。 我覺得第一咧就好奇怪啦，佢作為前特首咧，就竟然咧係司法覆核現任政府嚇，咁、呢個咧係我覺得喺政治倫理上面咧係一個非常之。奇特嘅一種情況嚟嘅嚇，即係我哋從來未見過。咁呢個對於即係 現屆政府嚟講係一種攻擊嚟嘅。 嗯嗯，好啦，講翻呢件事 一件事啦。但係咧就另一方面咧，亦都係對於教育界嚟講咧，係一種咧係政治性嘅一種批鬥嘅一種做法嚟嘅。咁即係佢嘅做法咧，其實已經係過去咧就係、組織啲人咧就係、去投訴教師。咁好多大量嘅投訴咧都係匿名咁進行。咁然之後咧，而家咧即係又用即係司法覆核嘅方式，就要求咧係將啲教師嘅名咧係即係要拎出嚟。咁呢個咁嘅做法咧，即係我覺得係係要將即係大家睇到咧，就係將教界咧變成一個好強烈嘅攻擊嘅對象。咁呢種做法咧，對於成個社會有咩好處咧？我真係唔明白。 嗯，可唔可以又講講其實你所掌握而家教育局嗰個處理嘅機制係點樣咧？遇到呢啲投訴嘅時候，我見佢有啲有書面譴責啊、書面勸喻啊、口頭提示啊，或者譴責啊等等嗰啲點分嘅，你知唔知嘅？成個運作係點樣嘅投訴機制？喂，葉建源，可能我線路嘅，係請講先啦。 似乎收得麻麻地啊。 係，請講，請講。你聽到個題目啊？聽到問題啊？ 聽到。 OK 好。 教育局嘅做法似乎咧，而家就係話即係嗱，首先佢收到啲匿名投訴先啦。咁就即係本來咧，喺教育局咧係叫啲學校咧都應該唔好處理匿名投訴嘅，咁但係佢而家咧就處理大量嘅匿名投訴，自己處理啦。咁然之後咧就呢啲嘅匿名投訴全部咧都係同政治有關嘅。咁即係其他嘅咧就即係。是不是咁處理嘅，咁所以呢其實呢就係而家政治投訴嘅處理方式係一種即係一種特別嘅安排嚟嘅，咁就唔係一種劃一嘅標準。咁個過程當中呢其實呢係教育局呢係自己一手包辦嘅，咁就係行政當局呢嚟到處理一個專業嘅問題。咁但係如果我哋睇返醫生也好或者律師也好，那個做法是完全不同的。第一呢，他們有一個專業的組織，律師會也好醫務委員會也好，那他們呢就是由他們自己本身的行業來組成啦，主要是。那然後也有一個法定的權力啦，同埋呢是有一個很清楚的程序，怎樣去處理呢是專業失德的調查或者聆訊啊等等。但是在反觀教育局呢的做法呢，就其實就是一個黑箱來的。佢冇任何嘅既定嘅程序咧，係俾我哋知道嘅。我哋成個程序係不透明嘅。咁究竟點樣做？係完全唔知啦，亦都冇聆訊啦，亦都咧係佢用咩準則嚟到去判斷邊啲人咧係失德咧，亦都係唔清楚嘅。咁所有成個過程咧，同其他嘅一啲嘅專業嘅做法咧，係距離好遠。咁所以呢個做法呢係對於教師嚟講非常之不公平嘅。你判住一個老師專業失德，其實就係佢自己呢係有一班嘅政府嘅人員呢，係佢就話啊你就專業失德啦。佢究竟成個程序究竟成個準則係乜嘢呢，完全唔知。所以呢個呢係一個非常之大嘅問題。 有冇界定何為專業失德㗎？其實 專業失德啦，如果我哋嘅睇法呢就應該首先呢就係我哋睇返啊喺教育界呢係有一個教師嘅專業守則嘅。咁如果你話專業失德嘅話，你應該係好清楚就用教師守則專業守則嚟到去釐定啦，係咪？咁但係我哋而家見到嘅所有教育局處理投訴呢，佢並冇引用呢係教師專業守則嘅條文嘅。咁所以其實咧係一個非常之隨意嘅做法嚟。 頭先你就批評啦，而家呢一個嘅處理投訴嘅機制啦，你形容黑箱作業啦。咁但係姑勿論點樣都好，呢個就係現有嘅機制啦。咁始終佢都有一啲嘅裁決出咗嚟啦。咁但係作為家長角度，好似周浩鼎所講啦，家長係咪都有權知道，起碼教緊我個孩子嘅老師係咪被裁定有呢、這個專業失德又好，或者咩嘅情況違規行為？起碼家長都有嘅知情權咧，應該。 如果呢個係個不公平嘅一個制度，然之後出咗嚟個結果，然之後咧你就仲要咧將佢咧係公開，對於教師嚟講就非常之不公平，上面咧再加不公平啦。咁而家長你話知情權，佢得到嘅資料係咪一個客觀可靠嘅一個即係資料嚟嘅咧？咁呢個知情權係咪有一個有價值嘅知情權咧？我諗喺呢成個制度當中咧，就呢個係值得質疑嘅一樣嘢。 但有冇價值嘅知情權咧？可能從家長嗰邊判斷就我起碼得個知字啊，等我可以多個資料判斷啦。有冇價值？我家長我自己判斷嘅啫。 佢咁嘅諗咧？ 嗱，如果你話咧係，我係作為家長，我需要知道即係咩？咁我要確實知道嗰樣嘢係乜嘢事嚟噶嘛？啊，如果你話喂你話俾我知嗰樣嘢，其實是一個唔可靠嘅資料嚟嘅。啊，即係新聞報道裏頭所講嘅啊，呢、這個知情權咁，但係呢個新聞報道咧都唔知真定假嘅。咁呢個知情權係咪即係係有用咧？咁呢個係一個問題啦。而另外一方面咧，就係、是、對於教師嚟講，呢、這個係其實咧係更大嘅影響。最重要嘅問題就係呢啲所有嘅嘢全部都係政治嘅議題嚟嘅。實際上而家係一個政治批鬥啊！我覺得我哋咧應該睇翻清楚咧，就係、是。呢種嘅即係由阿梁振英發動嘅即係政治批鬥咧，係要令到教師咧係唔可以再喺教育裏頭咧有一個自由嘅空間，呢、这、一個先至係問題嘅本質。 嗯，但係學校咧，學校嘅名字又會對學校帶嚟咩影響咧？就簡單講啦。 哦，學校嘅名嗱，對於學校嘅名字，即係如果佢其實最主要嘅即係做法就話要將啲。老師同埋學校咧，就係即係個名擺咗出嚟，咁於是咧你就要更加驚啦。 OK， 咁、 okay. 其實咧就係、是、一個用恐懼嚟到咧係威嚇。 葉建源，可唔可以轉頭再同你傾多陣啊？八點半之後我哋休息陣先。我轉頭跟同葉建源傾先，我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八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国庆七十一周年升旗仪式，朝早八点喺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政府考虑到公共卫生风险，升旗仪式不设公众观礼区。喺升旗仪式期间，警察银乐队奏乐国旗同区旗，朝早八点升上旗杆顶。纪律部队喺空中同海上敬礼。出席升旗仪式的嘉宾包括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同丈夫林少波、前特首董建华、梁振英、曾荫权、各司局长、行会成员、立法会主席同部分建制派议员，以及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谢峰、中央驻港国安公署署长郑雁雄等。湾仔一带清晨起有大批警员同多架警车驻守，有人被截查。今次经广场同会展外设置大型水马。社民连成员曾建成、梁国雄同社运人士古思尧等人，朝早喺湾仔抗议，展示没有国庆只有国殇的标语，又要求释放十二名在深圳被拘留的港人。大批警员在现场戒备。社民连成员其后游行至湾仔会展中心外，沿途高叫口号。他们其后在会展外点燃请愿信，之后被警员扑灭。政府公布受分名单，一共687人获颁勋衔同嘉许，四人获颁大紫荆勋章，包括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召集人陈志思、曾任息息员主席的陈东，以及全国政协常委、内地地产商世贸房地产董事局主席许荣茂。行政长官赞扬梁君彦自2016年出任立法会主席以来，以严谨和持守原则主持立法会会议，对政府有效管治作出重大贡献。而陈志思就在政府制定政策过程提出真知灼见，对政府良好管治贡献有心。行政长官又赞扬陈东是备受敬重的社区领袖，促使社区不同团体和政府部门之间建立更紧密联系。至于许荣茂一直热心参与社会服务，为新来港人士、不同种族人士和弱势社群提供全面服务。十二名港人涉嫌偷渡案，深圳盐田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十二人，其中两人涉嫌组织他人偷越边境罪，其余十人涉嫌偷越边境罪，其中一人最少一人是申请取保候审被拒。申请取保候审被拒的港人黄伟贤，根据深圳盐田公安局发出的文件，当局认为采取取保候审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决定不会变更强制措施。十二名港人的家属回应内地批准逮捕十二人，表示对决定感到震惊和忧心，促请当局马上停止秘密羁押，容许家属和受委托律师探视。家属重新坚拒官派律师， 未来将联同受委托律师继续争取会面，以及收集同辩护相关的证据。较早前，保安局表示，警方已经接获内地通报，家属如有求助需要，可以继续同入境处联络。财经消息，东京证券交易所在开市前表示，由于技术故障，股市暂停交易。交易所说仍未清楚系统几时可以恢复。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 7.75， 日元 105.48， 瑞士法郎 0.922， 加元 1.332， 人民币 6.792， 英镑对美元 1.292， 欧元对美元 1.172， 澳元对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5.61美元，卖出1886.41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吹强风。展望中秋节翌日同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下星期初天气稍凉。强烈季候风信号验证生效，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讲一个强风管制措施，就是受到强风影响，现时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的最高车速限制是由每小时100公里降低到每小时50公里。今次受到强风影响，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最高车速限制由每小时100公里降低到每小时50公里，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另外咧，为咗配合升旗仪式，现时湾仔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中环及湾仔绕道落博览道嘅支路，部分嘅菲林明道同埋部分龙和道去北角方向咧，仍然都系封闭嘅。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包括系40M、961同埋 H1 啦，都系需要改道行驶。跟进翻啲封路啦，较早前咧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封咗嘅文苑街介乎文成街至到文昌街一段咧，已经系全线解封。最后是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畅顺，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基本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国家宪法制定，在1990年4月4日正式颁布，为实施一国两制提供宪制基础。 我知基本法在1997年7月1日正式生效，今年是基本法颁布30周年。 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基本法亦保障我们的权利和自由，令香港保持繁荣稳定。 大家好，我是刘伟恒。正所谓一年容易有中秋，不过今年的中秋就不容易了。我想活了咁多年以来，今年都应该是第一次要戴着个口罩去赏月了。不过唔紧要啦，最紧要都是一家人团团圆圆、健健康康咁样去欢度呢个中秋佳节啊嘛。无论越缺越圆，香港电台第一台都与你一起走过。 2020年10月1号，梁振英创立基金入品，要求公开专业失当教师名单，教育局不评论。 本港新增8宗确诊，1宗属本地，源头不明。 梁君彦、陈志思、陈东及许荣茂获颁大紫荆勋章。 美国总统选举首场辩论，特朗普、拜登多次打断对方发言。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刚才讲到前特首梁振英成立的803基金有限公司呢，就是入禀司法复核，就是希望复核返呢，就是教育局的一个决定，因为他们呢就曾经问过教育局呢，就想拿一些已经裁定专业失当的教师名、学校名和案情的案件的情节的，不过教育局呢就给了一个数目出来，总数出来，就没有讲到那些名字出来的。刚才就听过立法会议员周浩鼎的睇法，之前也同教育界立法会议员叶建源倾紧，今日同叶建源倾多两句。叶建源你好。 系你好， 头先讲到啦，就如果问埋个学校名公开嘅话，对学校嘅影响会系点样咧？成位教界影响会点？ 對學校的影響就是即係如果我間學校可能咧就即係有一個老師被公開咗名，咁咧呢間呢個老師嘅服務嘅機構就係我間學校啦。咁我諗佢嘅目的都係希望咧就話哇呢間學校你睇有幾大嘅問題咧，好嚴重啦嚇。咁咧於是咧就即係其實係令到間學校嗰個聲譽咧係受損嘅目的係咁樣嘅嚇。咁所以嗰、那個即係對於學校嚟講就會造成一個負面影響啦。但係我哋要諗啦，就係、是、啊呢間學校第一佢嗰、那個老師係咪一個公道嘅一個裁判咧？咁我哋剛才已經講過啦，喺一個黑箱作業，喺一個即係行政一手包攬嘅一種嘅情況底下，但係我哋講緊專業失德喎，我哋唔係講緊行政嘅失誤嚇。咁所以咧就即係呢個個判決本身係一個值得咧係即係大家大家質疑，同埋咧係我哋覺得係完全對於教師不公平嘅一種情況。咁然之後好啦，亦都影響埋學校。咁學校對於學校嚟講，如果有一個老師即係嘅情況係咁嘅時候，係咪間學校要整體受到蒙受呢種嘅影響呢？咁我覺得對於學校、對於其他老師、對於所有同學嚟講，亦都唔係一個公道嘅做法嚟嘅喎。任何學校，即係譬如大家諗下，如果你係家長，你嘅小朋友讀緊書嗰間學校，咁啊，即係有一個咁一個老師被宣稱失德，咁咧又唔知係咪公道嘅，咁又影響曬成間學校嘅聲譽，而呢個聲譽係會影響個小朋友將來咧係升學啊，或者係求職啊等等。呢個係咪一種對香港嘅學校制度有好處嘅做法？ OK， 好，最後想問埋啦，你都嚟自教協啦，你係咪都有諗住下一步行動啊？教協嗰度？ 我哋而家諗緊就係咪參與呢、這個，即、就、係、是、要介入呢、這個即係、就是、小朋友行。咁呢個咧就即係我哋會即係去仔細研究咁然之後咧做一個決定。 介入係幾時會做到決定啊？你諗住還是而家好初步 諗法？我諗我哋都要盡快嘅啦嚇。咁但係我哋即係如果係要做嘅話咧，我哋都要同翻譬如律師啊等等咧，係大家一齊商量。咁我哋要睇過即係林振英而家所提出嚟嗰啲嘅文件啊等等嚇，咁我哋再睇睇我諗我哋都會盡快去做嘅。 好啊，咁多謝曬你先，葉建源同你傾到呢度啊。葉建源咧就係教育界嘅立法會議員，亦都係教協嘅副會長，就回應翻啦，由前特首梁振英成立嘅803基金有限公司咧，就司法覆核教育局決定呢一件事嘅。呢件事咧，教育局都有個回應嘅，佢哋發言人就話咧，教師嘅一言一行咧，對學生嘅成長影響深遠，家長同埋社會大眾對於老師同老師的專業操守有很高的期望，所以教育局一向致力維護教育界的教育專業和學生的福祉。對於每一宗涉及教師失德或者違法的個案，都會按照教育條例和既定的程序認真和嚴肅處理，並且在查明屬實之後作出適當的懲處，不枉不縱。由於有指那個基金已經就他的倡議向法庭申請司法覆核，所以教育局就說現階段不會作出評論。听下听众的电话先，1872311接通咗陈先生嘅，陈生你好， 你好啊，我想讲讲咧，头先阿周浩鼎先生咧，佢身为律师咧，就应该唔好乱咁噏嘢咯，因为咧佢一味头先又讲咧，佢话啊应该要查，应该要查，要公开咁，咁佢作为律师咧，其实有冇睇过教育条例嘅咧吓？根据教育条例第76条咧，如果老师咧系出现咗严重不当行为咧。嚴重不當，所謂不當咧，就係影響學生，甚至影響教學，或者造成不良影響咧，甚至即犯觸犯刑事罪行咧，咁我要審佢啦，係咪？咁要審佢就唔使講公唔公開啦，審已經去到法庭啦，咁又喺報紙啊見到啦嚇，用任何嘅合理嘅方法。如果我哋唔係審佢，那個老師犯咗啲錯，咁啊依照教育條例咧，係法團校董會咧，就應該即係 warn 佢啦，又或者口頭一到書面啦，咁然後咧俾佢改善嘅機會。咁呢個係全個教育界都知係咁嘅。咁而家依啲老師犯咗啲咁嘅錯，例如話好激越嘅説話，或者講一啲唔啱嘅嘢咁。咁如果佢係犯咗例嘅，國安法就係咪拉佢咯？拉佢咁啊公開啦。你如果冇拉到佢，佢未去到呢個地步，就等同喺課室度講粗口，咁啊法團校長會warn佢咯，希望佢改善咯，改善唔到嘅俾信佢啦，然後先炒佢咯。咁嘅情況，佢程序都要進行噶。咁呢個程序進行緊嘅時候，無端端佢又話啊唔係嘅，要公開佢嘅姓名嘅。如果咁講嘅話，喂，全香港好多學校要公開曬所有老師嘅姓名嘅，係咪咁係咪要改咧？嗱，如果周浩鼎嘅説話成立嘅話咧，唔該咧就改，連教育條例都要改埋啦。咁所以司法覆核都啱嘅。 不過咧，我又覺得佢咧身為律師咧喺個公眾場合咧喺度講咧，即係以律師嘅身份咧講到咧煞有介事，呢件事係要公開咧，就係完全係冇理據，同埋咧係亂咁講啲概念。唔該佢真正睇下條例咧，先至咧喺個公開場合會講咯。呢個又好離譜嘅呢件事，呢個人啊，真係令人覺得咧，即係會點解有出咗個咁樣嘅律師可以喺公眾場合做呢樣嘢，仲做埋立法會議員？呢個真係極之離譜。仲有咧。楊潤雄咧，我又唔係特別支持佢，不過佢都係根據條例去做嘢，所以佢嘅答案都係啱嘅。我點公開佢？可能佢都想公開嘅，不過公開唔到啫。咁呢個即係依個我理解啦嚇。 Okay. 呢個人嘅話、OK， 我講完。 好，多謝曬陳先生啊，跟住有啊陳女士添啊，陳女士你好，早晨，陳女士， 我姓馮嘅。 馮女士，唔好意思，係馮女士，請講。 早晨啊， 早晨，早晨你好啊，馮女士。 係，我就覺得咁。因为学校呢，如果佢哋学生呢犯咗校规呢，佢哋呢会处分到咩呢，就是踢出校。咁学校呢都有呢一个咁嘅惩罚。咁点解老师唔可以呢？咁变咗啲学生呢就会有奖学奖啦。哎呀，老师原来犯咗法。佢哋都可以唔使处分喎、咁样。 但按机制上教育条例都可以取消教师嘅注册嘅，都有嘅，都可以做嘅。 但是他们会不会这样做呢？ 譬如教育局的资料就说，在2010年至2019年10年间处理了585宗有关教师专业操守的个案，当中72个教师被取消了注册资格，26人的教师注册申请因而被拒绝的，这个就是教育局的资料。 我觉得呢，今次议员呢，他就是说要公开他们那个学校的名字，咁啊，对啲家长都有保障嘅，因为家长都好紧张咧，小朋友系未来个栋梁。如果知道学校原来有啲咁嘅老师静鸡鸡去教坏佢哋啲儿女，咁系咪会好担心咧？ 即系嘅家长知情权嗰部分啦，都系 一定嘅。同埋啲学生好得意嘅，佢哋睇到原来老师犯咗，我哋学生都可以咁啦，咁样。咁如果你唔俾一个警告咁，或者系一个先例，即系譬如话话俾学生听话，原来呢个老师咁样嘅，咁样啊，我哋学生咧千祈唔好学佢啦，咁样会唔会系好过你唔将呢件事公开咧？ 明白明白，阿冯女士嘅意思，多谢晒你先啊，同你倾到呢度，惊即系教师会唔会出去令到学生有啲唔正确嘅信息啦？多谢晒阿冯女士先，跟住有陈女士啊，陈女士你好。 早晨啊， 早晨 大家， 系请讲陈女士。 想系纠正一下嗰个冯女士，我哋唔会无端端咧就系踢学生出校嘅，我哋必定咧系咧好好嘅程序咧系辅导佢，然后咧就俾佢改过啦。另外咧亦都系家长嘅知情权咧，我想话一话，我系一个办学团体嘅校董嚟嘅，我哋嗰个法团里边咧。都是包括曬家長代表、校友代表、教師代表等等，係處理呢一個投訴咧，我哋都有好嚴謹嘅機制嘅。咁亦都係按照翻校本嘅情況啦，同埋咧係都主要係參考咗教育局嗰個嘅懲處嗰個嘅同埋投訴嗰個機制。咁我好希望咧，所謂特首咧，所謂前特首啦，或者係一啲咧。有法律啊，嘅咩立法會嘅議員咧，係唔好摧毀香港嘅教育，即係唔好摧毀香港。希望佢哋咧係唔好做一啲嘅批鬥嘅打手，讓校園依家啱啱復課係平靜落嚟。我哋係為嘅係學生，希望佢哋都係為香港，為香港嘅教育。唔好摧毀。 O K， 阿陳女士，你話你都係辦學團體嘅校董，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其實遇到譬如老師嘅投訴咧，你哋嘅處理會係點樣嘅？程序大概點走啊？通常 係我哋都會有係投訴嘅委員會啦，同埋係上訴嘅委員會。咁裏邊嗰個嘅組合，頭先我都講咗，係一般咧都會有校董啦、獨立校董啦，或者係甚至係家長同埋咧係呢個校友嘅校董，你都去處理。如果再是有什么问题呢，教师亦都可以去到上诉委员会呢上诉。亦都是刚才我所讲的我都觉得呢是教育那个的机制呢是都相当严谨， 咁我哋都係大部分都係依據翻教育局嗰、那個嗰、那個嘅機制啦，口頭警告啦，書面警告啦，亦都係咧係喺依度咧係俾足呢一啲嘅可以講咧係即係公平嘅一個嘅處理，就唔係好似咧就一開始即係話失德。嗰、那個定義都好廣闊嘅，喺教師嚟講，咁我哋覺得係公平對待教師， okay. 我覺得係俾佢哋一個嘅機會，同埋咧係俾學生一個嘅寧靜嘅環境，我覺得更加重要。 我想問多句，因為我唔知係咪因為有唔同種類嘅學校啦，譬如你哋嗰啲學校嘅有關老師嘅投訴係咪就係你哋校董會裏邊就已經處理咗，使唔使再要轉呈去教育局再處理嘅，定點樣嘅個程序係？ 依家一般大部分學校都係叫法團校董會嘅啦，主要都係即係 IMC 咧，都係由呢一個嘅法團咧嚟到係去處理嘅。咁但係依個委員會，即係我所講嘅投訴委員會、上訴委員會，都大部分學校應該都係會依據翻呢一個教育局嗰個嘅指引嘅，佢哋有個指引嘅，咁亦都係相當嚴謹嘅啦，已經。 明白明白，好多謝曬陳女士打上嚟先，等我哋掌握多啲而家個嘅教喺學校裏邊嗰個操作嘅情況啊。陳女士頭先提到話，佢係一個學校嘅法團校董會嘅成員嘅。大家對呢個話題可以繼續打嚟傾嘅，1872311，1872311。不過呢個時候咧，又想講下另一單嘅新聞咧，就關於西九啊。西九文化區管理局嘅行政總裁柏志高咧，就話咧會提早咧喺今年11月咧就會離任噶啦。咁據有啲媒體引述啦，佢向員工發嘅電郵就話咧，提早離任咧就唔係佢個人嘅意願，而係政府嘅要求嚟嘅。咁就話咧，佢之前出席西九管理局董事會會議嘅時候交代。離任啦，都冇喺會上面解釋原因。咁董事局嗰邊就話會全球咧招聘繼任人選噶啦。咁而董事局主席唐英年就形容咧，柏志高嘅離任咧係對西九管理局嘅一大損失嚟嘅。咁佢原本諗住做到出年八月嘅，不過而家又提早走啦。咁睇之前幾任嘅行政總裁都成日都早走喎。咁究竟點嘅情況咧？嗱，喺旁邊請位嘉賓又同我哋一齊傾下先。請嚟有西九文化區管理局嘅董事局成員葉澳東一齊傾下噶。早晨，葉澳東。 係，早晨，葉冠霖。 係啊，對於柏志高嘅離開，你突唔突然啊？呢個消息？ 我自己對佢離任即係都唔突然。 嗯， 應該咁講啦。佢嘅離任喺過去包括唐英年主席啦，同政府都係有同即係董事之間係溝通，即係了解大家對於柏志高留任或者離任嘅睇法嘅。 嗯，但按道理佢未做完噶嘛，點解會攞呢個話題出嚟大家傾下，係咪嗌佢離任嘅咧？ 哦，因為本身佢。佢即係我諗佢自己都公開咗啦，佢個合約係去到明年八月嘅。 嗯， 咁如果喺即係程序上，我哋要決定去離任定係留任咧，其實都要展開一個商討。 嗯， 咁就如果係留任，即係留佢嘅話，咁都要同佢商討一個合約嘅更新啦。 嗯， 咁如果離任嘅話，就好似而家咁，我哋都要考慮係咪要展開全球招聘啊，或者係揾繼任嘅一個工序咁。 但一般嚟講，應該譬如八月完約，咁咪討論緊佢八月後同唔同佢延任嘅啫，就唔會話提早嗌佢走噶嘛，係咪？一般嚟講都 應該咁講啦。喺個過程度，即係呢個都係早一段時間嘅情況啦。 嗯。 主席好，或者係政府嘅官員好，其實都有同西九嘅董事去了解啦。正如剛才講。 嗯。 咁我嘅知識咧？是大部分的委員，即是董事會委員呢，都是同意去離任的，即是同意不要同他續約的。 嗯。 咁當然後尾大家都諗啊，是不是即是有不同的過渡安排或者是點，咁呢、這個唔喺度展開啦。 嗯。 但是喺原本的意願上面，我的理解大家都認為佢唔續約是比較合適的。 唔續約是比較合適，呢、這個是董事局裏面大部分人的意見啦，據你所講。咁但提早到。提早到11月走咧，呢、這個係唔係董事局有冇傾嘅呢個？ 呢、這個我記憶中，因為我哋喺當初同即係主席去溝通完之後咧，亦、 嗯、 都係即係由主席代表董事會同阿柏志高去傾呢、這個安排啦。 嗯， 即係或者即係本身就係我哋都希望係即係咪都可以同佢傾一個即係延長一年嘅合約嘅？ 這個我諗亦都係後尾董事大家之間即係共識啦，我哋叫做啊，雖然大家嘅意願係認為佢離開係比較即係呢個係首要嘅想法。但後尾大家都同意啊，係延任啦，因為有唔同嘅即係為咗董事局嘅或者成個西九文化區嘅運作上面嘅安排。但似乎我得翻嚟嘅信息就係佢唔同意嘅。 咁好意思，我呢度比較混亂，因為嗱頭先你講大家都覺得唔應該延任，係咪講緊唔應該喺2021年8月之後延任啊？嗱又跟住又話多一年合約係講2022年8月先走。 應該咁講， 係點啊？ 大家原本比較多。即係應該可以講大部分嘅董事咧，係認為佢需要完約之後唔續約不續約嘅。 明白。 但係後尾經過同主席同埋即係董事都開個會，我哋溝通過，因為非正式會議啦。佢溝通之後，大家嘅共識就話，為咗西九嘅運作有個穩定性，同埋過渡上有個即係比較好安排，大家都同意。係佢延任一年，即係留多一年嘅。 即係2022年8月啦，再到。 是啦，但是这个亦都是交返俾主席同埋即是相关嘅官员同佢溝通。但我哋后咪得出嘅即知识呢就係佢唔同意。 拍摄哥唔同意。 我嘅理解係啦。 ok。跟住返转头反而早啲走啦变咗。 咁如果係即係后咪就我哋得到而家呢个版本囉。 ok。我想你不如你又评一评价柏志高嘅表现啦，点解咁多委员都觉得唔同意佢续任啦，当初你嘅讲法。 我諗都要公道啲，喺当初搵佢返嚟做营运总监呢，当时西九成个园区系一个建设嘅阶段嚟嘅。咁当时搵佢因为当时嘅行政总是一个对于艺术行政管理是非常有经验，但似乎在建设建筑的那个范畴呢的认知是比较薄弱的。所以我们当时都希望找一个营运总监是帮助西九在那个阶段呢是做好个建设。当时大家都认为柏志高是一个合适的人选。咁到后来一个短时间之后他接任了行政总裁呢，即係亦都係西九即係全力建設嘅一個階段。咁喺開初嗰時候，我哋都覺得啊，呢個係一個都係合適嘅人選。呢、這個我諗大家即係都要肯定呢樣嘢。但係一路落嚟咧，呢幾年即係第一，我諗有個變化啦。第一就係個階段變化，就係喺一個建設階段開始進入營運嘅階段啦。咁呢個係第一個變化。第二個變化我哋都睇到呢，其實管理層，我諗呢個唔單止係柏志高，仲有佢其他嘅管理層有管理層嘅成員啦。其實同董事之間嗰、那個互信呢其實係失去咗嘅。我哋即係亦都我自己形容啦，柏志高對於董事係唔尊重嘅。舉幾個例子，第一就係可能喺一啲建設嘅項目上面呢，佢喺原本交出嚟嘅一啲設計項目呢，同到最後即係經過咗一個大幅度嘅修改，包括個設計啦，包括咗嗰、那個最重要就係嗰個造價上面可能係多咗幾倍嘅到最後，但係喺個過程呢係董事會即係係好遲嘅階段先知悉。咁呢個我形容係對董事局嘅一個唔尊重。第二呢就係喺一啲會議上我都觀察到呢，柏志高作為行政總裁呢有時都同我哋委員會嘅主席呢係持一個完全相反嘅意見。呢個雖然一個相反意見，我諗喺一個會議上面即係正常嘅討論上面呢我自己認為係冇問題嘅。但係即係你從佢哋嘅言行，因為好難具體講佢哋嘅細節啦，但從佢哋嘅言行或者係嗰個態度上面呢，我唔認為係會即雙方係有個互信喺度嘅。 頭先你講委員會主席係咪即係管理局主席唐英年啊？即係 唔係係一啲其他嘅委員會，因為喺西九下面仲有其他委員會。 OK。 咁但係嗰啲委員會主席都係董事嚟嘅。 明白。 咁我覺得呢個亦都係一個問題。第三舉多個例子就係喺一啲落成咗嘅建築物上面咧，我哋睇到。即系可能要进入装修阶段啦。佢哋喺嗰个使用即系呢个都系公帑啦嘅即系运用上面咧，唔严谨嘅。 舉一個例子，就是可能在某一個大廈，可能佢要做裝修，我哋佢交上嚟嘅預算咧係驚人嘅，亦都令人譁然嘅。到最後經過局方好或者係董事會某啲成員去商討，最後可以慳翻接近一層嘅裝修費用嘅。 嗯， 咁呢個並即係喺今天並不符合到應使則使嘅原則。再加上我諗柏志高先生喺過去亦都喺政府即係一個高級公務員啦，即係我對於佢即係呢個行為即係真係比較失望嘅。當然啦，你話未必係完全係佢個人嘅責任，但佢作為一個行政總裁係有一個需要負責同埋需要把關嘅角色喺度，咁似乎係未做好咯。 唔好意思，因為剩翻唔夠分鐘，好快問埋啦。繼任人選，你覺得邊類人啱咧？經歷咁多， 繼任人選我諗成個園區係需要有唔同嘅人去管理嘅。未來如果係喺營運上面，喺文化藝術設施營運上面係需要多啲人才嘅，我哋可以傾向呢個方面。但係因為都係需要考慮商業嘅運作，所以我諗亦都係有一個輔助嘅人選喺度。即係我諗未來可能個行政總裁有係一類嘅專才嘅話，都要加入譬如營運總監啊或者藝術總監等等咧，去平衡翻成個園區嘅發展，咁先係健康咯。 OK， 好，多谢晒叶宝东，多谢晒你讲到多啲有关即西九董事局里面所观察到嘅事俾我哋听下。叶宝东咧就系西九董事局嘅成员嚟嘅。电话872311，九点钟之后，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就千禧年代。 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当中10个人涉嫌偷越边境罪，另外2个人就涉嫌罪名更重嘅组织他人偷越边境罪，最高可以判无期徒刑。本港保安局確認接獲內地通報，重申事主家屬如果有要求，可以繼續與入境處聯絡會面。事主家屬一直投訴內地自行安排官派律師給12個港人，家屬委託的律師就未能夠接觸事主，他們昨天到西環中聯辦請願，又要求會見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和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求助，包括拒絕官派律師和探訪事主等。信報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八年前的南丫海難，39個人死亡，一眾南丫海難家屬今年繼續發公開信，陳情警方至今未完成事故的調查，港府又不公布獨立調查報告，部分死亡證至今仍然未有簽發。蘋果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本港新型肺炎疫情再入侵護老院，元朗護老院71歲女院友昨日確診，該院一共61名院友和19名工作人員前晚深夜要緊急撤離送去檢疫中心，是今波疫情第15間安老院中招。不過衛生防護中心說，患者體內的病毒量低和有抗體，估計是上星期一入住護老院之前已經在社區感染，當時居住在觀塘翠屏村。經濟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港府將英國列入高風險國家，今日起從英國抵港的人士需要持72小時有效無染疫證明，以及已經是預訂本港酒店作檢疫的證明才可以登機來香港。有不少港人近日就搶閘湧回來香港，有港人前日從英國抵港之後在機場內等候病毒檢測結果足足12個小時，質疑衛生署安排混亂，而記者向衛生署查詢有關事件，截稿前未有回覆。《東方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政府公布2020年受分名單，向687人頒發分閒或者嘉許狀，數量歷年最多。受分名單中94人是現職或者已經退休的警務人員，較2019年多一倍，包括警務處前處長盧偉聰獲頒金紫荊勝章，國家安全處處長蔡展鵬獲頒香港警察卓越獎章。多名參與或者指揮處理反修例運動行動的高層以及受傷警員獲嘉獎。民權監察指警察武力鎮壓示威者是有目共睹，批評港府嘉許警方的做法是完全脫離民意。建制派就說警方的工作應該給予肯定。明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成報的社論說，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行政會議召集人陳志思同樣獲頒大紫荊勳章，政府的用意明顯就是要肯定過去一段時間行政立法的表現。社論說，陳志思被質疑沒有做好本分，梁君彥的表現同樣受到批評。政黨中人、工聯會和民建聯都有大約有15名成員上榜， 经民联、自由党、新民党只有零星数名成员，可以见到现时政府的分章贬值是政治酬庸。成报社论， 文汇报社评话，中联办主任骆惠宁昨日在国庆酒会上致辞，强调国安一家太平、国强一家兴旺的道理。社评话，香港同国家从来命运与共，经历了过去一年几的风雨劫波，港人更加深刻体会到国家始终是香港战胜艰难挑战、保持繁荣稳定的最坚强后盾，亦都是香港迈向未来的希望所在。文汇报社评。 經濟日報的社評就說，特朗普和拜登首場總統電視辯論一言蔽之是亂，特朗普並沒有和對手拜登在政策上舌劍唇槍，而是用低劣的技巧不斷搞破壞，形同小丑。美國媒體形容是史上最混亂、最火爆的總統辯論。由於特朗普將很多議題和大選捆綁，恐怕令到亂局延續至大選之後，為美國的政經局勢增添更多不明朗因素。經濟日報社評， 蘋果日報評論說，以台積電為中心，台灣島內正在形成一個完整的半導體產業鏈，世界各大高科技公司紛紛到台灣投資。評論說，當下台海兵空戰危，還有這麼多跨國公司湧入，證明這些科技巨頭對台灣的安全有充分信心。如果美國政府將關鍵晶片供應都寄託在台積電身上，意味著台灣不容有失。苹果日报评论， 呢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翻啲封路啦。中环龙汇道嘅封路咧系延长咗嘅，现时咧龙汇道去湾仔方向，龙汇道至到下角道食水抽水站之间嘅演艺道啦，系仍然需要封闭。咁但系咧，设于龙汇道嘅电单车停车位、咪标停车位同埋伤残人士停车位咧，都系已经重开。咁另外咧，位于龙汇道去坚尼地城方向，中信大厦对开嘅的士站亦都系已经重开。在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交通畅顺。再提提大家，现时受到强风影响，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的最高车速限制已经由每小时100公里降到每小时50公里，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最后要特别留意的是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上德。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只手指可以指挥轻松节奏，亦可指挥你的强积金，仲好环保添。我黄婉之鼓励大家即刻开设同启动网上账户，主动管理强积金，以电子方式收取受托人发出的强积金结单和其他资料，悭时间又悭钱，指挥你憧憬的退休生活，一切电子化，更轻松更环保。详情请向你的受托人查询。 学校课程专责小组出了一份的最终报告，高中通识科是不是真的不做必修的话就会少些后生仔参加？社会事件教协的张瑞辉， 政府不要将他自己一些施政失误就归咎了在教育界入面。 教联会的邓飞， 有了通识科之后，比以前的世代的青少年，他是早了去启蒙他对社会时事的触觉和兴趣。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萧乐文、陈亮君，星期六问责。 2020年10月1号，梁振英创立基金入品，要求公开专业失当教师名单，教育局不评论。 本港新增八宗确诊，一宗属本地，源头不明。 梁君彦、陈志思、陈东及许荣茂获颁大紫荆勋章。 美国总统选举首场辩论，特朗普、拜登多次打断对方发言。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好啦，9:11啊，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今日既系中秋又系国庆，天气会系点样咧？而家有个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紧嘅，外边26度，相对湿度74%。天文台嘅预测就话今日系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28度嘅，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离岸吹强风。展望中秋节翌日同埋周末期间咧，部分时间有阳光。 下個禮拜初咧就天氣稍涼嘅。剛才講緊一個話題啊，講緊就係西九啊，西九文化管理局嘅行政總裁柏志高咧就話十一月就會離任噶啦。咁原本佢張約就話去到出年八月嘅，咁而家就叫提早離任咗嘅。咁就柏志高講法啦，就話政府冇人交代原因嘅。咁而見到西九董事局主席唐英年就形容啦，柏志高嘅離任咧係西九管理局嘅一大損失。頭先咧就同西九呢個文化管理局嘅董事局成員葉傲東傾過，咁佢就講到啊嗰啲委員間咧似乎都覺得唔應該同阿柏志高咧再續約嘅啦。咁後屘就得出而家呢個方案啦。咁佢亦都引述一啲事件，講到譬如一啲項目嘅支出嘅費用，就令到即係董事局都譁然嘅，覺得啊點解咁貴嘅咧？咁樣傾完又可以慳翻啲喎，啲裝修嘅費用啊等等嗰啲。咁都有啲例證咧，就引述咗似乎喺一啲處理事件上咧，可能董事局同柏志高有唔同嘅意見嘅。咁樣情況係點咧？大家點觀察？有啲咩分析都帶嚟一齊傾。1872311，1872311。有電話旁邊咧，就請嚟另一位嘉賓傾下先。西九博物館前顧問小組成員，亦都係中大文化研究系嘅客座教授何慶基一齊傾下噶。早晨，何慶基。 早晨。 早晨你好。不如同我哋講講你聽到柏志高離任呢個消息，你有冇啲咩睇法咧？ 當然咧係有啲震驚啦。 嗯。 咁就佢近日都冇解釋到，直到而家咧，仲未有一個官方嘅解釋。點解咁做啦？咁其實咧，柏志高係至少係半個公眾人物， 嗯， 而西九咧亦都係用緊工作行嘅。咁我覺得咧，一個正正式式嘅解釋咧係好緊要嘅，因為咁樣突然間話唔入去。但係我更加關心嘅咧就係接二連三。呢啲 CEO 都突然間劈炮，當中包括一啲好有經驗嘅， 嗯， 愛文化區嘅人，如果出現咁嘅情況咧，個問題就唔會係一個人嘅問題，而係咧更加大嘅，整個運作、個營運嘅模式，以至嘅監管諸如此類。頭先聽佢哋講話，可能咧錢嘅控制啊，即係子女啊咁樣樣。咁有個董事局噶嘛， 嗯， 你跟住啲嘢發生噶嘛？點解要出現爆大鑊，甚至會突然間要補鑊咧？整個機制係咪出現咗好嚴重嘅問題咧？如果將所有當然個 CEO 有責任，但係，有冇其他人都需要負責任咧？更加重要嘅就係連續幾個都係咁咧。 嗯， 其實咧喺國際間就係好難睇嘅。 嗯。 咁因為從一個咁大嘅文化區咧，你需要嘅機制咧係好複雜嘅，所以你咧就唔應該責怪一個人嘅，整個團隊係點樣樣咧咁。咁而家第三個突然劈爆咧，而政府仲未認真嘅檢討呢一樣嘢咧，就出現好大問題啦。 嗯，嗱，你都曾經係一個西九博物館嘅顧問小組成員啦。想問下，頭先你提一點就啊，點解個個行政總裁個個都做一陣就走嘅咧？嗱，第一任就阿謝卓飛啦，做咗四個月之後就健康理由請辭啦，跟住做咗英國文化協會藝術總監啦。第二任就阿連立志，做咗四年之後又走，而家柏志高又走。你觀察咧，你有冇觀察到其實會唔會有啲咩結構上或者架構上嘅問題令到咁樣 嘅？個架構上咧，我覺得即係 喂，系啊，啱啱收得唔系咁清楚添，可唔可以讲多次？即系架构上系点样咧？ 即系话好官僚， 嗯， 政府影响大大，政府影响大大喺度咧。因为当初成立新旧咧，就好坚持咧，就唔好用再用政府嘅模式啊，系佢独立咁运作嘅， 嗯。 但是你看到整個政府的機制呢， 啱啱線路嘅問題添，我哋嘗試再接通翻我哋嘉賓啊何慶基先。何慶基咧就是、西九博物館嘅前顧問小組成員咧，都係中文大學文化研究系嘅客座教授。頭先就講翻一件事啦，就係、是、西九其實嚇管理局2008年成立到依家啦，但係高層級嘅人事變動都好多啊。頭先就提到行政總裁嘅位成日喐啦，咁另外第一任嘅行政總監程少全咧就上任咧就話七日就辭職啦，跟住又第一任嘅行政總裁謝卓飛做咗四個月，跟住咧就到啊連立至到而家柏志高啦，個個都好似提早離開喎，係咪嗰個架構上有咩問題呢？或者成個結構上係點咧？咁大家可以打嚟又講講啊，1872311，1872311。另外西九個笪地啦，大家都可能都期待咗好耐啦，就究竟西九嗰度點樣呢？一路發展落嚟，咁就而家見到就戲曲中心啦，就出咗嚟噶啦，已經完成咗噶啦。咁但係其他項目嗰啲又點樣咧？你嘅期望又點咧？好似都好一段時間就係咁樣喎。咁大家去帶嚟一齊傾嘅，1872311，1872311。不如咁啊，先聽一個聽眾先，石先生電話旁邊嘅石生你好， 係早晨啊，早晨啊， 早晨石生係你好， 係嗱呢個西九咧，實際上咧就係我哋香港最主要嘅項目之一。 嗯， 你头先你访问嗰位嘉宾咧，佢话请人，佢话只不过以为佢咧就样样都得，点知佢行政系优胜啲？哇！你请一个咁重要嘅人，唔系睇佢全面嘅咩？ 嗯， 系咪先啊？你而家嚟到呢度，你而家好似讲佢样样都唔得，好似你话佢估计个价钱系高，大佬你嗰个系要投标噶嘛？ 嗯， 佢估个价钱。佢只不過話俾你聽，個價錢大約係咁多啫嘛。啊，你樣樣嘢好似嗱，佢喺個電台接受你訪問嘅時間咧，好似樣樣嘢都唔係歸功於佢啊，係歸咎於佢啊。 嗯， 佢大家唔好忘記，頭先都話你而家西九嗰度嗰啲人上任，個個都辭職嘅。 嗯， 即係證明咗一樣肯定嘅就係合作不愉快。你而家。嗰啲成員咧，全部都係委任入去嘅。咁樣如果外來人，你請一個人咁重要人、咁高薪嘅人，都唔能夠同你合作嘅話，佢第日請翻嚟一樣嘅啫，係嘛？頭先講到咧，差唔多即刻要叫佢走咁滯。啊，我都覺得真係有啲揦過啊！呢啲係我意見嚟嘅，唔該你啊。 嗯 ，OK， 好，多謝曬阿石先生意見啦，都係關翻個問題啦，就點解咁多行政總裁都要早啲走咧？是不是当中有什么问题呢？我们又请何慶基回来谈一下。何慶基是西九博物馆的前顾问小组成员的。何慶基你好。 不好意思啊，不要紧。 OK， 不要紧，个线路问题可能。不过现在都想讲一个问题，就为什么个个都早走呢？是不是有些架构上的问题呢？你怎么分析呢？ 我觉得绝对是啦。一个两个都是个，我会觉得是个别事件。 嗯。 那同你这些是没有经验的人来的。咁所以咧，我覺得個運作上好一定係有啲好嚴重嘅問題喺度。 嗯， 你當時我負責監管噶嘛，咁仲話而家先發覺咁多問題咧，整個西九嘅發展咧係好唔令人樂觀嘅。 嗯， 啊，因為到而家嚟講咧，越嚟越自個爛單子嘅咁樣樣。 嗯。 啊！有一样令我更加担心嘅咧，就话系好可能下一个咧，政府会揾翻一个公务员或者康文署啊，或者民政局里面嘅人咧嚟做呢、這个，首先就话系就系同原本西九嗰个原则咧系唔同。 嗯。 啊，因為西九就是想，想擺脱呢個官僚制度啊嘛。咁但係如果政府嘅官做得咁好嘅，我哋一早已經出現咗西九咁嘅嘢啦，唔需要做開一個嘢啦。就算本身政府成立嘅獨立委員會咧。都先后两次叫政府本身的博物馆都公司化，咁你见到个制度本身系有问题。 嗯， 我就系听闻政府准备就揾翻一啲自己嘅官啊，咁去做翻。 在这情况之下呢一定就不会出错，跟着规矩，但是呢就会死气沉沉咯。咁而家西港已经死气沉沉啦，再落去咁就我起嚟咁样交到货就当住收工咯。 咁但而家嘅情況係點？因為之前都試過揾啲即係藝術界、文化界嘅人，譬如謝卓飛咁嗰啲，開頭跟住就做一陣就走。嗱，柏志高而家算係一個政務官出身嘅啦，又走。咁如果又揾翻文化界，會唔會驚而家我哋要完成起好呢啲項目嘅時候，可能又未必最在行啊？呢方面咧，即係睇住工程最動進度嗰啲，點揀好咧？ 其實 咧， 之前嗰啲人嗰幾個人咧，資歷咧係好夠嘅。有行政管理经验，亦都有制作文化居嘅经验，所以问题咧就唔系揾唔揾到适当嘅人，问题更加大嗰个机制嘅运作嘅问题。即系如果你一个你做咗第一个嚟咧，嚟咗五个月就要即刻走人，就算好高人工都走咧。咁你見到係有一啲好嚴重嘅問題喺度，因為對呢啲人嚟講咧，佢嘅聲譽咧係比個人工更加重要，因為下一份工唔知喺邊度做啊嘛。 係， 咁所以咧就係、是、如果突然間咁劈爆咧，即係有啲嘢，我唔想淨衰自己咯。咁所以連續發生咗咁多件事。西九管理局本身自己唔打醒，考完一个又炒一个咧，呢、這个先至系最大嘅问题咯。 好，想最后好快问埋啦，你觉得西九嗰、那个嗰、那个形势会系点样咧？会唔会头先你话可能烂摊子啊？ 西九我系一啲都唔乐观嘅。搞咗咁耐，唯一嘅就系整咗个戏剧中心。嗰、那個咁啊，而家疫症啦，就係、是、疫症之前，可能不久已經係變得啲生都冷清一個問題。咁另外咧，負債好嚴重啦，就算喺文化藝術上高咧，亦都未能夠同嗰個社區建立一啲嘅關係咧。嗱，呢啲係需要。等到起好晒啲人先建立关系。要依家就开始制造观众噶啦。咁嗱，嚟紧个经济差咧，我唔记得西九咧系，即系政府俾钱起晒硬件之后咧，佢要自负盈亏嘅。 系， 咁你就需要租啲地方出去啊，搞啲商业活动啊，诸如此类。咁嚟緊呢段時間做，嚟緊呢段時間咧，無論係商業啊或者贊助咧，亦都好有困難。同時間政府咧亦都不停同時間搞類似嘅活動，例如大館啊，又幾多中港文化區啊，咁突然間好似咧係好個計劃咁樣亂鬼咁去。发爆嘅， OK， 咁即系咁仲有咧游客嘅问题啦。好啦，你本地观众唔参与，外来嘅系点咧？游客肯定咧就会逐步减少啲， 视 乎政治情况添。 明白。 可能欧洲嗰边会更加少啦，国外嘅游客就主要嚟购物嘅啫。 OK， 所以有好多问题都仲要处理，多谢晒你先，何应基倾女先，多谢晒你啊。何应基咧就是、西九博物馆嘅前顾问小组成员，亦都系中大文化系文化研究系嘅客座教授。 我得你都得， 说书人生继续一念之间而曾医生讲艺术治疗嘅起源。 Hill 佢喺1942年嘅时候咧就正式命名咗 Art Therapy 艺术治疗。 财务顾问陈王杰博士《金钱五课书》， 永夜嘅来临开始惊。惊嗰时唔知做乜嘢，起码我要做一啲嘢，使到自己安心。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兴、李灿荣。 星期六晚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超榮中秋節了，有什麼同聽眾說呢？ 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哇，這麼行的，梁榮中你說吧。 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都說不要這麼行了， 這麼厲害你說吧。 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不又是這麼行。 哎呀，我說就不行的了。 開心日報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朝朝十點四， 陳淑蘭、林超榮、杜汶蔚、黃桂林、劉年彪爺、梁榮中， 香港電台第一台， 聽開心日報，生活都甜啲。 1872311， 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头先讲到西九文化区嘅情况啦，讲到佢哋行政总裁嘅人选啦，咁亦都讲到咧就系梁振英前特首啦所成立嘅803基金咧，就系司法复核咧就系教育局嗰个决定啊，就嗌佢咧要公开翻咧啲专业失当嘅老师同埋校名嘅。听下听众嘅意见先，有连生啊，连生你好。 系，其实咧我想讲翻咧。有關所謂呢個將教師啊或者嗰類等等其他人士嘅資料，嗱呢一個上訴啊等嚟嘅話咧，其實大家可唔可以放眼啲去睇一睇？如果假如係可以咁不去上做上訴，然後將呢招公開，咁我想問一問，就係教育界有冇一個安定嘅環境咧？嗱，做教書呢行一向都俾人哋嘅印象就係佢哋嘅工作好穩定，收入好穩定，佢哋好長遠。但如果我哋三年五年，我哋已經係改一次嘅課程嘅改革，大家已經睇得好清楚㗎啦，不斷去改，於是乎嗰啲已經係令到好多老師其實佢哋覺得安唔安定咧？而家再加上有新嘅呢種咁樣啊，會有嘢嘅發生，咁呢個老師有冇辦法可以擔保佢去講嘅說話唔會有事發生，而因此引起訴訟？又或者被人哋批斗咧，其实其他行业同样都会发生咁样类似嘅情形。如果今次系咁做，我唔明嘅地方系乜嘢？系作为一个曾经做到特首嘅人，另外一位今日又喺上喺电台度有讲过嘢嘅律师，其实佢哋呢个嘅行为，究竟系令香港可以好安稳咧、安定咧，抑或系希望可以不断透过佢哋有能力，又或者佢哋有钱或者？点样方面各方面令到某啲嘢认为佢系觉得唔满意，于是佢就可以利用好多嘅方法去打压，而造成咗呢个社会嘅不稳定。其实我想放眼啲咁样睇就系、是，会唔会而家我哋香港走紧去类似于当年啊国内五十年前发生嘅文革事件呢？我哋无论教育或者其他行业，其实。仲有冇人才呢？如果叻嘅人，佢会唔会走入去嗰行呢？如果佢係会承受緊一种嘅风险，咁又点呢？ OK， 好多谢晒连先生嘅意见啦，多谢晒你先，同你倾到呢度。电话热线继续开放，1872311，1872311，转头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九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国庆酒会上致辞时表示，香港经历自去年年中修例风波的社会动荡，以及今年中落实执行国安法，各界应该清楚见到要推动香港发展，解决面对的挑战。满足市民对经济民生的诉求，必须要稳定的环境，坚持一国原则，维护国家主权，准确把握一国和两制的关系。他指出，过去三个月香港社会回复平稳，国家安全在特区内得到保障，市民可以再依法享有基本权利和自由，无论部分持双重标准的外国政府对执行香港国安法的机关提出几多无理指控，甚至对维护国家安全的特区官员粗暴实施所谓制裁，他和相关官员都会依然无畏无惧，以坚定信心依法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林郑月娥在国庆酒会时致辞表示，中央支援香港抗疫再次体现回归以来中央全力支持香港应对各种挑战和困难。在香港面对风浪时，足建避风港和注入强心针。他指出，

今日中秋節啦，人月兩團圓，可能好多家庭都諗住今晚食餐飯嘅。不過提醒大家，如果出街食嘅話啦，而家限住咧每台係四個人嘅啫。咁以往咧就有個規矩㗎，若果你違反呢個四人一台咧，就罰嗰個餐廳嘅負責人嘅。不過由尋日開始咧，條例更新咗啦，就係、是。除了罰負責人之外咧，客人都可以罰，可以每人罰你2000蚊嘅噃。咁呢個就大家要注意翻啦。咁但係副局長徐德義咧，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咧，尋日就都講到啦，就話新條例咧可能需要時間磨合同埋溝通。咁但係話咧，若果顧客嘅態度較強硬咧，持牌人係有責任去勸喻嘅。如果無效嘅話咧，可以揾執法者去跟進嘅。咁呢個就有關新嘅條例提醒大家嚇。另外見到咧，食環署同警方咧，尋日都採取咗個聯合行動啊，加強巡查中西區酒吧等等嘅餐飲處所，咁提醒咧大家都要遵守翻防疫規定噶。咁並且尋日咧檢控咗蘭桂坊七個處所嘅負責人啊，咁關咩事呢？就話佢哋嗰啲餐台之間嘅距離未符合規定，咁同埋處所裏邊咧有人未有喺飲食以外嘅時間戴口罩噶。咁佢哋即係有關方面嘅重申啦，酒吧或者酒館內嘅顧客咧數目係唔能夠超過處所通常座位數目嘅一半，唔能夠有多於兩個人咧同坐一台。呢個講緊係一啲酒吧嗰類啊。好啦，咁啊呢個時候就請位業界嚟傾下先，請嚟由香港餐飲管理協會會長楊偉成一齊傾下㗎。早晨，楊偉成。 喂，早晨啊，早晨， 你好，你好。不如又讲下新规矩先。而家讲到你多个四人一台，唔止罚个负责人啦，罚埋啲食客嘅，点睇呢一招啊？ 仲惨啊！本应该咧四人啊，我哋接近中秋咧，日头旺，虽然夜晚冇咁旺，都系有啲生意。但系点知呢排佢杀呢招出嚟做宣传咧，我哋散晒，日头都约咗两成噶，约咗一两成啊，咁啊夜晚更加约，而家呢个订位都寥寥可数啊，唉！ 但按道理个规矩应该不嬲都守紧嘅，冇理由话罚多个人就会影响到个 订位。你因为你系宣传啊嘛，咁啊因为点解你有一个问题啊嘛，而家啲人咧。一入酒樓咧就除口罩，但按照條例咧，你未有嘢食嘅時候要戴翻口罩噶嘛， 係啊， 咁啊麻煩咯，咁你即係有啲阻嚇作用啊，所以嚇呢次中秋我入行咁耐四五十年都未試過咁弱，唉弱到都唔知點講啊，都唔係中秋嚟嘅， 咁不如咁啦，先講市道先啦。既然你提到呢度，今年中秋市道弱成點啊？有乜比較啊？同往年啊咁嗰啲？ 唉，同往年咪得翻往年嘅兩成零咯。 兩成零啊，即係未滿啊，好多都係咪啊？ 冇啊！你聽我琴日問下呢友仔話，我訂台啊，兩台啊，一台啊，三台啊，咁樣啫嘛。真係好少人啊！佢因為而家大家習慣咗，使乜訂位都去都有噶啦。 咁會唔會今晚都係咁噶？唔訂位自動上嚟啊？會唔會啲人？ 會嘅，即係而家你講，因為咧你個限座力係四位啊嘛，仲唔以前唔同嘛？以前要大台咧就驚冇位啊嘛， 係 驚冇位你約曬啲人去到冇位企喺度啊，唔得噶嘛。所以四人嘅自由地咧，佢哋大家就冇乜訂位咯。咁啊夜晚黑咧就轉你日頭飲茶多咗啦，所以咧就日頭咧八成嘅而家。七八成噶，系几好噶，但系都系限于四位嘛，所以个银码都唔会大咯。以前嚟讲啊，坐到密麻麻咧，大台多八位多六位多嗰啲咧，以上嗰啲咧，嗰、那个消费咪强咯，多咗咯吓。 所以四人呢啲喺中秋节呢下都几关键，我听你咁讲，因为可能中秋都系啲即系唔系核心家庭嘅大。家族啲嘅聚集咁嗰啲就要多啲人 啦。系啊，我哋嗰阵时咧，你即系中秋咧，大台啊，系占我哋嘅三分之二咁滞噶。你会去到，但你边有咁多细台噶？搵都搵够一台嚟食饭啦，系嘛？所以咧，嗰阵时咧个大台咧就中意啲圆台啊，大家热闹啊，呢个就系我哋比较华人传统嘅一个节日嚟噶嘛，所以大家又重视两个节日嘅，一个春节一个中秋， 系 冇嘅大台多到我哋嗰阵时最强盛嘅时候是三轮嘅，五点钟开始照噶啦，食饭食到第三轮八点半嚟嘅，你话即系几紧要咧？嗰阵时系嘛？ 咁但系而家会唔会啲客系咁样噶？照系一个大家族嚟，不过就可能分开三张台啦，四人四人都会咁样。 眼镜台咯， 同埋三角洲啦，我哋啲口头禅咯。 解解先呢个点样眼镜台？ 嗱眼镜台咧，两张台咧就中台咧就限聚令又要米几啦，我哋一定要遵守啦。 嗯， 咁咧喺个台同台接近嗰个之间咧就唔错噶啦。 嗯， 就大家归边咯。 嗯。 咁啊对住咯，咁我哋咧酒楼咧就将嗰份菜同佢分菜咧分两份咯。 嗯， 啊咁样嚟搞咯，吓、啊。 O K， 呢个眼镜得个三角咧，咪就系大家对住嗰四张台，十二人，咪大家就呢三张台留俾佢咯，又系就系用一种方式帮佢尽量分啊啲嘢咯。 嗯， 咁呢个嚟讲咧，大家都食得唔过瘾噶，你肯定会有多少咧，大家会出现。即係唔係十分開心啦、所以有啲人咧就揾外賣啦。所以今年咧有特殊一個情況咧，有幾個大集團咧做盤菜啦。 嗯， 佢盤菜咧可以翻屋企啊嘛。 嗯， 屋企七八個人一個盤菜又搞掂簡單，因為香港人咧呢幾十年咧習慣咗咧就出去食飯嘅。 嗯， 好少大家族一齊圍埋屋企煮啊，因為煮咧。由头煮到落尾咧，嗰、那个出得嚟食嘅咧就已经系第一个送啦，冇晒， 系系 冻晒啦。 咁所以咁样谂啊，会唔会外卖生意好翻啲咧？又 外卖生意会好啲噶，因为而家咧呢个外卖咧，大家适应咗一啲啦。咁好多人都冇喺屋企食饭嘅时候，咪买啲外卖咯。 嗯，好几多到啊？讲唔讲到？ 诶，我话呢个外卖比旧年多成倍几噶。 倍几啊？ 系啊，倍几两倍噶，呢啲唔低噶。 嗯， 你睇下佢哋送都送唔切噶吓。 嗯，咁、一间餐厅嚟讲，会唔会追翻啲生意啊？可以嗱，你订座得翻两成，但系嗰度多翻倍几，咁围唔围到个条数啊？ 梗围唔到啦，做一日赔两日噶嘛。咁而家你最好咧就系、是。中菜嘅餐廳就慘啲，因為地方大租貴。 嗯， 咁咧就而家咧係呢一個四人嘅限聚令咧，就係、是、留咗入去咩咧？茶餐廳同埋快餐店咧，就會係搶到一啲生意咯。 嗯， 佢哋嘅市場嘅佔率就高啲，因為佢哋冇乜大台啊嘛。 嗯， 佢就所以四位佢哋有適應，所以而家又做一啲叫做六盤。六大鬼九大鬼咁样，咁咧又价钱又平啲，佢哋平均咧$85到一个人啊嘛。 嗯， 咁我哋酒楼咧就接近一倍多噶，$300+噶嘛。 O、okay、K， 所以大家个走势唔同咯，吓。 嗯，所以各位听众可以打嚟一齐倾，1872311，1872311。对于中秋市道今晚嗰餐，你会谂住点食？可以打嚟一齐倾啦。另外就系讲紧限聚令之下罚法咧，就而家就唔系净系罚嗰个餐厅负责人啦，罚埋啲食客嘅。作为听众，你都可以打嚟一齐倾啊，1872311。我想问翻咧，就香港餐饮。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会长杨慧醒啦，头先讲到新个招咧，就系讲到罚埋啲食客啦。咁你哋作为经营者嚟讲，会唔会觉得好啲定唔好咁好咧？会唔会易执行啲啊？ 我哋点讲咧？我嗱，如果长远讲，做疫情能够快走啲过咧，而家咧喺度大家挨下，我哋就觉得都要挨噶啦。 嗯， 咁但系咧就。系咪过年咧冇执得咁严咧？就即系呢个阻吓性，话多一个都杀，咁我真系掉魂喺度。所以而家你个宣传咁紧要，你真系吓都冇一，即系定位真系少到，哇！我哋都可以数字数得出嘅，咁已经好，我哋都好惊啊。因为如果咁样落去咧，即系嗰个就业率，那个会系。一粒會多啊嘛，尤其你租咁貴又唔係好減租啊，咁你咁樣嘅情況之下，失業又多，整個社會消費又跌落嚟嘅時候，咁我哋真係我哋都驚緊咧，啲酒樓執笠咧都大問題嘅喺度嘅，有個大問題喺度嘅。 不過聽你咁講咧，過往其實呢四人限台咧，一台限四人咧。是不是啲餐廳老闆、食肆老闆有時都隻眼開隻眼閉嘅？聽你咁講，你咁 係有時你單係中菜啲茶餐廳最興嘅啦，限聚令兩個嘅時候，嗰啲板間就好似真係左擺右擺擺，大家都明嘅啦，即係大家都冇辦法啦，因為都係適者生存，睇下就冇辦法走下啲罅嚟做下啫，係咪？但係酒樓你好難咁擺噶嘛。而且咧，酒楼嘅生意咧，好坦白讲，夜晚黑咧， 嘅生意嘅額，尤其中式酒樓嗰啲啊，佔日頭咧，佢係日夜晚一個比例咧，夜晚係佔三，日頭係一嘅咋。 嗯， 好緊要噶，夜晚因為每一個人嘅消費，你睇下你結婚嗰啲酒咧係過千噶嘛，起碼800蚊一個人嘅消費啊，咁樣噶嘛。 嗯。 但你日頭嗰餐茶都係150蚊到200蚊嘅，好犀利噶啦，已經係嘛？嗯 嗯，好。另外都想问多另一样嘢，就头先讲到即系餐饮个市道啦，月饼咧，你有冇啲都兼卖埋月饼嗰啲？有冇分别啊？销量嗰啲？ 今年咧就因为个疫情，你由今年年初到现在咧，大家都系对呢个订嘅月饼都好保留、好保守， 嗯， 所以都唔敢订多。有好多咧就已经睇个对路唔同啦，因为点解咧？我哋系卖好多月饼券噶嘛， 嗯， 其实卖月饼券咧就会攞到个数据，今年大家预做几多嘛， 嗯， 送礼啊各方面大家都方便啊嘛，去领嘅啫， 系， 咁啊，但系咧我哋以前嚟讲咧，好似旧年嘅中秋，我哋大概20多亿到啦，22-23亿到呢、這个。又系月饼嘅、 okay, 月饼嘅卖月饼， 咁多， 我谂今年咧。喂，今年有700亿啊！我 吓、啊，即系三分一咁嘅啫喎。 喂，真系噶，你冇啦，因为点解一个问题？第一，就好多大酒楼都唔敢去做，唔敢去促销嘛。 嗯， 大酒楼系人流最多嘅群集嘅地方咧，系容易促销嘛。第二个嚟讲咧，冇咗个边境啊。我哋冇咗个叫做手信啊，其实人哋当月饼系手信嚟噶嘛。 哦哦，系 造成呢个势嘛，所以个来嘅月饼啊，喺呢个中秋之前嗰两三个礼拜咧，你每年就会发觉嗰个边境嗰啲大月饼系好多噶，十、 嗯、 盒、八盒、五盒、六盒咁样去嘅，好紧要噶嗰度吓，嗯 嗯。 所以今年嚟讲嘅月饼咧，就系带走带集团又减呢个嘅量。促銷有少，所以嚟講咧，基本上咧就有啲人冇做，直情今年都唔做。咁、嗯、你話你點會賣得好咧？ 嗯 ，OK。咁多謝楊慧晴先，多謝你講翻即係個食肆面對嘅情況俾你聽啊。楊慧晴咧就是、香港餐務管理協會嘅會長啊。咁頭先講到今晚訂台兩成到，真係好慘啊！呢個外賣方面，楊慧晴就話都升咗，可能有一倍喎，倍幾喎，可能因為多咗人就揀外賣啦。限住四人一台，中秋節如果想大家逐啲食飯，而家就冇得咁做啦。咁所以就話有呢方面影響。月餅銷量嗰度都講到今年可能係往年三分一，即係頭先咁估落去。咁大家點睇？打嚟講啊，1872311，1872311。多一句啦，今晚個餐你諗住點食咧？會唔會都係留翻屋企自己煮啊？定係買外賣啊？定係照係四個人出去食就？過一個同往年冇咁一樣嘅中秋咧？打嚟講下你睇法。1872311，1872311。有嚴小姐嘅，嚴小姐你好。 系早晨啊， 早晨 各位，系啊，你好啊，我想有少少意见，我自己个人嘅意见。 好啊，好啊， 因为咧话订位，好多人话即系头先都有听到集团嘅老板啦，话其实都订位唔系咁多啦。咁其实我自己咧就上网啦，早两日开始上网订位，咁发觉其实系相当之难订位嘅，包括琴日系啊，包括琴日嘅 lunch time 啦，咁迟咗订位啦，谂住同同事去订咧。系订唔到咯，一下就食早啲11:30啦，或者食1:30之后先至有位。咁到夜晚黑啦，咁谂住都订今晚出去食饭啦。咁但系其实到而家都订唔到，因为好多可以订位嘅都系即系见到系满晒咯，订唔到咯上网。咁、所以我都未有地方谂到今晚可以食啲咩，包括早餐都系。 系咪你揾啲好热门嗰啲啊？啲餐厅有冇分噶？会唔会啲即系好？ 其实我试过一啲高级嘅或者系中档嘅，都系 book 唔到位咯。 哦、 即系可以 book 位嘅全部都 book 唔到啊。 O K， 咁就我觉得要同大家分享一下。 O、okay, K， 好啊，俾多啲唔同嘅资料，我哋好想听多啲。不过想问一下啦，咁你订唔到台，你今晚谂住点啊？ 未谂到啊，即系食个早少少啦，应该可以5:30啊，或者即系再早少少食有机会。因为我有打去问嘅，嗰啲就话因为你 walk in 过嚟咯，咁样系啊，即系啲时段一下就好早咯，一下就好夜咯。 嗯，即系你话试过中餐又系咁样？ 中餐、西餐、法国菜、西班牙菜，同埋高档或者系即系中档嘅都系 book 唔到。 哦，哇，咁啊，另一个资讯俾你知。 可能太问去 search， 所以我觉得即系其实就唔。 睇唔到個好差嘅情況。同埋最近出翻去商場行咧，因為我一路都有出去玩出街嘅，喺疫情之下，因為我哋自己有車就比較安全啲。咁發現之前商場咧出去，其實有啲大嘅商場尖沙咀啊，咁其實真係冇人嘅。咁但最近發現就好逼人啊，即、 okay. 係有少少嗰啲叫做報復性消費嘅感覺啊。咁、突然間湧咗好多人出嚟，咁、所以又發現即係周圍都好多人咯。而家、 okay. 比之前正常嘅情況更加多人。咁、我就擔心呢幾日其實放假，我哋又出唔到去玩啦。咁、平時我哋香港人出去兩旅行啦，咁可能有假期嘅時候，即係呢啲咁嘅連續幾日假期，即係非常之好用，即係都會去日本啊、台灣啊走一轉啊，或者韓國。咁可能即係呢幾日，我都擔心其實我哋可以去邊啦。 明白。OK， 多謝曬嚴小姐，先傾到呢度啊。跟住有阿何太添啊，何太你好。 系啊，葉生早晨、 早晨何太， 我咧系啊，我有一個經驗啦，就係話而家話限聚令就四個人一圍啦，咁、就今日開始，如果坐多過四個人要罰咁啊，就食客都要。咁、我尋日打去特首辦度問啦，咁咧特首辦嗰啲職員咧就話俾我聽咧，如果嗰、那個因為有個食肆咧就推廣嘛，就係、大圓台就兩個膠板，咁想即係兩塊大膠板咁咧。就變咗咪四塊咯，即係每人會咁咪坐兩個兩個兩個咁啊八個人噶咯噃。咁嚇，咁佢咧就咁佢咁我就問佢特首辦啦，我話其實一張台啊，有啲食肆係咁樣安排係得唔得？咁我特首辦話俾我聽係得噶噃。佢話佢叫我睇同心抗疫嗰個網頁啊，佢又逐點逐點同我講，我話。你逐點逐點同我講，但係冇一點係話俾我聽係一台可以八個嘅噃，即係話有膠板咪就可以咯，咁同我講。咁我就真係摸不著頭腦，我已經唔敢啦，因為咧我都係去一個好高級嘅餐廳想訂台嘅，嗰、那個高級餐廳就咁樣提議我，就話俾我聽咧，佢可以咁樣安排。咁但係佢就話，因為我哋係 VIP 房嘛。咁咧就即係最低消費啦，個最低消費唔少錢噶。咁樣咧就兩圍啦。咁佢就話你即係因為閂埋房門嘛。咁可以咁嘅安排話俾我聽。 啊，點啊？閂埋房門就得，打開門就唔得啊？ 係咁同我講啊。 有啲古惑我聽落又真 係。不過我就唔敢搏啦，即係你因為你都係限咗八個人，我哋。即係同埋都係即係都幾貴，佢都 offer 俾我價錢都好貴，咁、我就打電話去特首辦問啦，特首辦就話我聽係可以，咁我就諗下，你有政策就話五個人一台唔得，要罰錢，喂，咁 點解八個都得咧咁樣？ 八個又得咧，咁特首辦都話得喎，咁、 okay. 我先奇怪嘛， 我想好快問多句，咁你今晚諗住點食啊？今晚而家最終， 今晚咧就每個家庭分開食，再。再之後再夾個時間再食過咯，咪即係外賣。我而家就諗住外賣。 O、okay, K， 即係自己就外賣，屋企即係細家庭裏邊，大家庭就第日再約個再聚個啦。 係啦，冇錯啦，咁樣咯。 O、okay, K， 多謝何太嘅分享啊。好，跟住嚟聽到我聽眾先，仲有顏小姐添啊。顏小姐你好。 係，早晨你好。 早晨，顏小姐你好，係請講。 係啊，係啊，我咧即係我哋講翻咧，有時咧有啲人咧真係一啲咧都唔自律嘅。因為我上個禮拜咧，我出去食飯咧，咁樣我哋都係四個人咁出去食飯啦。咁另外咧係嗰啲小菜館嚟嘅，咁另外咧有都幾爆棚嘅嗰間嘢都啊，咁啊一有攞呢啲嘢間啊間開，咁咧我見到咧有啲人咧。就去咧就咩啦，都係四個人啦。咁有啲咧就好似咧五個，啱啱嘅柱咧就頂住咁樣。咁你頂住，咁你都係話咗四個，咁你四個啦。咁你哋即係偷雞咁，咁即係算啦咁樣。俾你哋偷雞，你偷雞咗，其實就唔係犯法嘅，係唔啱噶。但係佢哋咧仲係食完嘢，咁喺度高談闊論咁樣喺度，咁仲喺度攬頭攬計咁喺度影相喎。啱啱上個禮拜啫嘛，咁我覺得好過分咯。有時啲人你完全唔怪得政府要。而家再話，喂，你哋再係咁咧，我要罰埋呢啲嚟食客啦。我覺得啱咯，我覺得。 咁即係你嗰台頭先講係五個人嘅，一路都係頭先你講嘅例子。 即係佢哋係嗰度咧係有兩台嘅，咁、我見到呢一台咧四個，一台咧就成條柱遮住咗，我覺得冇走去裝佢啦。 哦 okay、 我見佢影相嘅時， 總之有人喺嗰邊啦。 佢裝人哋啦，係咪先？但我見佢哋，哇！你過分啫，人哋話明話唔好走埋一齊。嚇攬頭攬計，你哋仲要攬頭攬計一齊影相喎。 O K， 咁係咪過分啦？係咪即係你其實人哋政府有個政策，你哋去守嘅。咁你哋想政府點樣放寬你六個咧？ 系咪？ Okay, 明白。 你哋要大家要守法先得噶嘛，唔可以咁样嘛，太自私。系你哋出去食嘢，系咩咁？大家高兴做个节日，梗系咩啦？系咪？好似在我嚟讲，我都想话一家人六个人出去食饭啦，我都好想噶。 嗯。 但系其实好多市民真系唔识自律嘅，真系。 系。咁你今晚点啊，陈小姐？今晚？ 我屋企自己煮啦， 屋企食啦，六个人因为 喺屋企煮咯，系咯，即系其实都唔系话唔好嘅，咁你都可以话，我都冇约屋企人嚟食噶，我都系自己屋企几个食噶咋，都冇话约成班人屋企食噶， 嗯 啊 ，OK， 都唔约噶，即系尽量咯，即系尽量你等到个疫情好翻之后。你食乜都得啦， 系 OK 好，多谢晒颜小姐提醒大家，最紧要自律啦。如果唔系咧，就要靠其他嘅方法去到啦。譬如而家话限聚令之下啦，就四人台嘅话咧，食客啊，如果你多个嘅话咧，都要罚你噶。咁大家注意翻啦。好啦，节目时间都够晒啦，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先，听日再倾啦。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早逝嘅才华总系叫人悲从中来。我读住蔡浩全文集自说自话，咀嚼佢嘅自说，同时欣赏佢笔下全神嘅字画，文图合一，叫人静静地喺度谂。 佢系亦舒嘅前夫，两人育有一子，但系婚姻只系维持咗三年，喺2000年病逝。 喺自说自话书后有一篇后记嘅文字。是编辑的许先生藉此告诉我们听，蔡浩全的文字坦诚率真，每多对人生的感慰，唯亦不失调皮幽默。 果然翻阅全书，短短的一则自说，轻轻地说，不会伤他闷透，点到即止，似乎将他的慰叹分了一部分给你。你看梁峰有信这一篇，那位外唱客途秋恨的朋友，录音带坏了又买不到新的，怎会不叫人唏嘘呢？小小的娱乐，简单的陪伴，话没有就没有了。 老蔡在字画中就画了一个拉二胡唱梁峰有信的小图，这个也是老蔡自己的小小客途秋恨吧。我喜欢这一篇两兄弟的文字。 大表哥来电说他的弟弟死了，小时候同佢哋一齐生活，我夹喺中间。原来佢哋矛盾咗几十年，喺殡仪馆见到大表哥，见佢神情落寞。一世人两兄弟，佢哋却从未好好相遇过。我唔知佢心入面谂啲乜嘢。喺灵前鞠躬，我只系谂到呢一啲。下面嘅话系一个戴眼镜嘅表哥，低头鞠躬。 佢嘅作品大多数系一段段嘅文字。配上自己的插图，自写自画，而他的文字就爱写生活的细节，抒发人生的感慰。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自说自画》，作者蔡浩全，由素叶出版社出版。